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艳阳高照，都是暖意融融的，同时呢还是有点慌乱，有一点匆忙。哎，这样一个城市怎么会适合居住呢？这个城市呢就是广州。其实我觉得啊，对于我们爱好旅游的人来说，尤其是前两年，广州可能是一个存在感不是那么高的城市。不过近两年，由于它的这个美食的美誉啊，已经成为很多人去到广州的一个目的了。今天呢，我们将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呢，大部分都是灯火辉煌的，明亮而且耀眼。而且啊，广州这个城市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宽容，它可以将一切，无论你是打工仔还是社会精英，又或是操着各地口音南来北往的陌生人，或者呢还是提着菜篮子逛市场的本地人，通通的都是心怀慈悲的揽入怀中。所以我觉得广州的确是一个包容感很强的城市。当然，那些人声鼎沸的大排档、喧嚣热闹也成为了这个城市鲜活的灵魂。所以呢，我们来到广州干什么呢？俗话说啊，食在广州，当然是吃啦。广州美食有太多了，比如说虾饺啊、肠粉啊、蚵仔粥啊、叉烧包、煎饺、煲仔饭、烧鹅，哎呀，怎么吃也吃不完啊。所以说我觉得生活在广州的同胞真的太幸福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去到广州我们要去哪儿吃呢？当然要去美食街啦，从街头吃到街尾。其实广州最有名的还有就是广州的甜品和小吃，也是可以让你挪不动脚步想继续来吃吃吃的。很多人都说女人有两个胃，一个呢是来吃正餐的，还有一个呢是来吃甜品的，所以在广州女人会找到她的第二个天堂。不过说到广州啊，广州大大小小的美食街有大概20多条，如果说首推一条绝对不能错过的美食街，我想一定是西华路。西华路对于很多老广州来说是童年的回忆，当然里面有很多属于当年的生活片段。在这儿呢，你能看到各种各样林立的小店、美味的老字号，还有匆匆忙忙路过的本地人。在西华路呢，你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老广情，体验到真正的广州市井生活。最重要的是啊，你可以从街头吃到街尾，不重样。好了，那怎么去到西华路呢？首先你可以选择坐地铁，地铁一号线在陈家祠下车，步行11分钟就可以到达西华路康王北路口。或者呢，也可以选乘地铁一号线西门口站下车，步行大概8分钟就可以到达西华路的人民北路口。当然也可以乘坐公交车啦，乘坐134路、4路以及夜16路都可以到达西华路站。接下来就要想一想，哎，到了西华路有什么不能错过的美食呢？先来吃正餐吧，比如说藤原生煎。这个生煎店呢位于新奇广场的对面，招牌呢就是招牌生煎、藤原生煎包以及红豆沙和烧骨粥。其实一说到生煎包，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上海，但是在广州你也可以吃到完全不输咱们上海的传统生煎。一笼生煎皮脆肉鲜汤多，每一口咬下去都是满满的汤汁，当然还要再配上一碗热滚滚的烧骨粥，真的是可以让人幸福的恨不得跳起来。在广州，濑粉啊始终是占有最重要的一席之地的。浓浓稠稠的米浆，再淋上爽口的黄汤头菜以及香猪油渣、辣萝卜碎，好吃又便宜。在过去呢，经常是被老广们作为早餐来使用。在核心，虽然是一家小店，但是远近闻名。核心小食店是新华路第一金街的一条小店啊，虽然只是一家小店，但是远近闻名，是老字号了。而这其中最出名的呢，就是濑粉，号称是全广州最正宗的，而且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纯手工制造，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有人说没吃过牛杂不算来到广州，那么吃牛杂去哪儿呢？给大家一个推荐，就是牛老牛杂。这家呢在大众点评上基本上找不到它啊，虽然说这家店只有七八张小牌子，但是远近闻名，上过电视报纸。牛肚、牛板筋和牛腩属于肉软而不烂，再混合着萝卜的甜香，配合着葱花胡椒，汤清味浓，一点点的腥味都没有，好吃到怎么形容呢，令人发指。推荐可以来尝一尝他家的牛杂汤、牛三星、萝卜牛杂、牛腩、牛杂粉、萝卜牛腩。位置呢是在西华路金花直街的金花庙后街3号。老板鱼丸粗面没有鱼丸，麦兜的名言哈。用老广的话说啊，这个鱼蛋粉可以说是底食加大件。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家店呢在富记鱼蛋粉，这家店的特点就是这个啊。这家鱼蛋粉不仅价格非常便宜，而且分量足，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物美价廉。食在广州，食的呢不仅仅是高大上，还有街边的这一份随意。这一碗鱼蛋粉配着暖暖的汤底下肚，幸福感爆棚。推荐可以吃一吃富记鱼蛋粉家的鱼蛋粉以及炸鱼皮、杂锦鱼蛋面、神话鱼皮、酥炸鱼皮、加料什锦鱼蛋米线等等。位置呢临近82中西华路323号。吃完了正餐和小吃，当然也要来一点甜品了。沙湾甜品食馆是一家本地人开了很多年的老字号甜水铺了。别看这家店铺不大，但是出品的这个糖水却非常的惊艳。招牌呢是姜撞奶以及双皮奶。除此之外啊，也要尝一尝他们家的凤凰炒奶糊、绿豆沙、芝麻糊，满满的都是老街坊的味道。因为味道正，还培养了不少的迷妹，每天专门来打卡。位置呢临近南方幼儿园，地址是在嘉湾区西华路第一金33号的101铺。吃到这儿啊，好多人都说已经吃饱了，不过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才刚刚开胃。接下来呢，我们将去到广州一条低调又非常有内涵的本土小吃街。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新娘做密友的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密运后又离又好，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忍不到，每当我爱都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让我算我愿意睡在乎过，你知道那答案快提示我，分半点福气给我，不准留低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广州，一起来逛吃逛吃。有人说，在广州无骑楼不成路。其实呢，当年惠福路成为绿化试点，这条路上呢是没有一个骑楼的，也成为今天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存在。因为紧靠着北京路步行街，所以呢福惠路也担当了起宣扬广州美食文化的重任。今天呢，在福惠东路汇集了不少的食铺，不遗余力的大力发展广州美食，也成为了广州最低调但是又极富内涵的本土小吃街。选择一个阳光非常好的中午，逛完北京路步行街，接下来前面一拐弯就能来到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福惠路。在绿树婆娑的榕荫树下，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牛杂的香和糖水的甜。接下来我们来到广州美食街惠福路。 Step off肥妈大碗粉牛骨汤是越秀区惠福东路惠新中街21号的一家老店。这家店呢，打着独此一家的牛骨汤美味的大招牌，每天呢都有很多很多的街坊来吃，主打鲜甜香浓的牛骨汤，料足汤浓，好吃不贵。想象一下，怀旧的牛骨汤再加上一大碗的粉，再配上猪脚姜醋，简直是吃货的标配嘛。推荐他家的饭呢，除了牛骨汤大碗粉之外，还要再来一份生炒糯米饭，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老广州人对于当地的小吃其实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尤其是牛杂。无论大店小店或者是走鬼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小摊贩，到处都能够看到卖牛杂的人家。苏记牛杂是一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本地老字号了，它的出品的这个牛杂，不论是汤汁还是牛杂，都特别的入味儿，吃上去呢就非常惊艳。惠福路短短的一条街就有两家店，但是一定要认准店铺稍大的那一家才是最正宗的那一家苏记牛杂。地址呢是在惠福东路的600号，推荐呢当然是萝卜牛杂，牛杂猪肠也可以尝一下，还有萝卜牛杂面筋也是非常棒的选择。作为广东早茶界的四大天王之一，蛋挞在很多人心中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那么蛋挞去哪儿吃呢？当然要认准广州蛋挞界的龙头老大家乐蛋挞王。这家店的招牌啊是原味蛋挞，酥香的脆皮再加上浓郁香甜的塔心儿啊，简直让人陶醉的不行。此外呢，红豆蛋挞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软糯而且又大力的这个红豆颗粒浸在塔心儿当中，一口咬下去，哎，滑滑嫩嫩的塔心儿包裹着软软糯糯的红豆，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而且完全可以满足你对蛋挞的所有想象。地址呢是在越秀区惠福西路甜水巷7号，推荐现烤的原味蛋挞以及红豆蛋挞。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这家家乐蛋挞王还有另外一家店是在嘉湾区的嘉湾路67号，也就是嘉湾体育馆的斜对面。我们总说广州人爱吃点心，其实我觉得广州人也蛮喜欢吃面的。他们喜欢吃什么面呢？云吞面。老广对于云吞面的爱啊，真的是 难以言表哈。去哪儿吃面呢？乔美面家，这家店呢是位于惠福东路的403号，可以尝一尝他们家的五宝云吞面、鲜虾云吞面、蟹子云吞面、赤贝柱云吞面、鲜虾蟹子云吞面以及蟹子捞面。有人说没吃过乔美面家就等于白来了广州吃面，等你去了你就会发现确实如此。这里的汤鲜美味浓，而且面条爽口弹牙，云吞鲜美而且个个用料十足，连蔡澜都亲自的造访过，唯一的缺点呢可能就是太火了，需要等一会儿，或者呢需要等的稍微久一点。不过呢即便如此也非常值得一去了，喝上一碗浓浓的热汤，吃上一口筋道的面条，胃里心里都是暖的。说完了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粉。一碗肠粉配上一碗粥是标准的广式早餐的最佳选择，听上去感觉跟我们这边豆腐脑配豆浆的感觉差不多。他们呢在老广记忆当中儿时的西关味道就是远近皆知的银记肠粉的味道，甜甜的酱油，滑滑的肠粉，细滑的瘦肉，就算你不饿也能让你吃上一大碗，勾起你的食欲。当然他们家的粥也是非常不错的，很鲜美，很好喝，而且喝完了很舒服。银记肠粉店呢是在惠福东路的519号，临近北京路，推荐牛肉肠、鲜虾肠、鸳鸯肠、韭黄鲜虾肠、叉烧肠以及鸡蛋肉片肠。其实这个银记肠粉店目前也是有很多分店的，比如说文昌北路店以及上九路店，味道都是一样的好。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想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勾到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

暖心暖胃，哎呀，好好应付啊！明明说了那么多好吃的呢，面条来应付人。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广州，去到广州的几大名有名的美食街。刚刚呢，我们去到了西华路和惠福路，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一条建于1926年的美食街，叫做同福路。虽然说这条街历史不过百年，但是却深藏功与名。这里不仅有最美的转角，而且呢还有曾经世界首富的家。一条小街，沿街都是这种中式的骑楼建筑，走进去敲还能够看到有花雕的墙壁以及楼柱上的浅浮雕，透露着满满的岭南气息。与此同时呢，这里还是老广最爱的美食街，大街小巷，街头巷尾，给无数老广人的童年都留下了很多难以忘却的味道。怎么去到这条路呢？大家可以选择地铁二号线在十二宫站的D口出。哎，接下来要看一看同福路有哪些不能错过的小吃呢？首先来到森记小食店，这家店呢是藏在小巷子里的一家小食店，至今呢还保留着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模式，粥、粉、面、饭样样齐全，样样正宗。最招牌的呢是肠粉和煲仔饭，有很多周围的街坊邻居啊会经常的来捧场，所以呢你来到这家店面，经常能够看到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拄着拐杖还来这家小店吃饭。他家的店呢，不论是店面还是味道，都透露着很浓很浓的广式人情味，也是满满的老广情啦。再来吃一吃广州的老字号芬芳甜品。哎，一听这个名字啊就觉得很香甜哈。芬芳甜品呢目前已经开了很多的分店了，不过呢在很多广州人本地人心里面，同福路的这家店还是最正宗最经典的一家店。这家店呢可以说已经超过3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说是甜品店，但是它除了甜品之外还有很多基本的面啊粥啊也都可以提供。最招牌的是糖不甩，哎，非常的香滑软糯，远近闻名。总而言之呢，这是一家可以让你安心坐下来吃个好饭，同时吃完饭呢还可以再来点个甜品的人啊，还可以点个甜品的店，随心所欲随便点也不会出错的。推荐呢糖不甩、煎饺、煎粽、麻蓉汤圆、红豆汤、绿豆汤、杨枝金露、芒果西米露、芝麻糊、香草绿豆沙。在很多学生党，尤其是80、90这一代的心目当中啊，青春的味道除了甜甜蜜蜜的初恋，当然还有奶茶的味道，尤其是大台北这种充满青春记忆的奶茶店。在广州学生党心目当中排行第一的也是这样一个神级的店，他们家呢就是有炸味还有奶茶，叫做炸姨奶茶美食，位于海珠同福中路的356号。如今呢已经走了大概20几个年头了，旁边是南五中学。这家店店面很小，但是东西齐全，便宜很大份，每一口都是青春的味道。推荐可以尝一尝他们家的虾饼、炸茄子、炸螺肉、鸡排、鱿鱼，还有珍珠奶茶。再来我们可以尝一尝雄记鸡粥，这家店呢临近市红会医院站，在同福中路的416号。雄记鸡粥目前已经开了两家分店，分别是在万松园店以及工业大道店。在同福中路这家店呢可以说也是一家老字号了，和其他老店一样，店面很小，但是胜在物美价廉，招牌鸡黄粥一定是必点的，鲜滑的鸡肉再配合爽口的鸡杂，哎，如果再有半熟的糖心鸡蛋泡在粥里面，一口吃下去简直让人忘乎所以，欲罢不能。推荐他们家的呢就是招牌的鸡黄粥以及牛肠、牛肉肠、油条、猪腰肠以及鸳鸯肠。 其实也有很多跟雄记鸡粥风味差不多的店，比如说广州酒家、广州风味以及潮汕风味馆、陈超记美食店、安乐炖品店等等，味道都是一顶一的好，而且呢大部分也都是老字号。推荐大家如果去到广州，也不一定一定要来到同福路，一定要来到雄记鸡粥，不要钻牛角尖就好，尝一尝其他的店也是不错的。当然呢也不一定非来到同福路的原因还有就是另外一条美食街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条街呢名字也非常的好听，叫做长寿路。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在我离回去过的老家黑岗，月月用开水写一个门，黄金的爸妈的雕花的门窗，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铺着巨木板的屋内还弥漫姥姥当年酿的豆瓣酱，我对着黑白照片开始想象爸和妈当年的模样，说着一个无能耐意的姑娘缓缓走过外墙，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山，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老街坊小弄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 我这张 里冲，做此时刻的事，叫跟谁谁谁谈一段一段流浪忧伤。 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广州的美食街，品尝一下食在广州究竟有什么可以食的呢？在广州，从恒宝广场的公交站一直到人民中路的交界处啊，紧邻繁华的上下九步行街的地方，有一条独具市井风情的老街，它呢也有着一个令人向往的长情的名字，叫做长寿路。来到这条老街，你可以看到青石板小弄巷老街坊，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散发着浓浓的怀旧气息以及老广州的味道，每一帧都可以让那些年的老广们忍不住感怀的童年印象。有老广情的地方自然有西关味道，这条藏在闹市背后的老街，街头巷尾都有让人忍不住驻足回味的美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藏在福广里胡同的一家西关老店吧。这家老店叫做同济鸡粥粉面店，30年如一日，默默地陪伴着周围的街坊邻里，一代又一代地长大， 和很多其他本地的小吃店一样，这家店面很小，装修很旧，而且呢，绿白相间的这个阶砖地板，还有白的发黄的瓷砖墙，泛黄的折叠木桌，还有吱吱呀呀叫的老式吊扇，这一切仿佛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子，就连味道也是一如既往的正宗。走到这里呢，看的眼前的装潢，吃着暖暖的热粥，听着三五成群老街坊们聊天唠嗑，仿佛也回到了二三十年前的旧时光。位于长寿东路299号的煎记面店，可以说是远近闻名的西关老字号了。它呢专门供应广式伊面，食客呢大多是街坊邻里。纯手工的伊面爽口弹牙，吃起来非常的柔软又筋道，让人停不下来，单吃面都是可以的。煎记的特点不仅仅是在面，而且呢汤也是不错的。它的汤呢是用虾壳加猪骨做底料，再经过几个小时的熬制，汤汁非常的香浓鲜美。老人经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那么这家小店就可以说是面香不怕巷子深了。很多的小吃正餐店其实没有说到烧腊，广州人非常的爱吃烧腊，但是呢今天也没有说，今天我们来到长寿路就来说一说烧腊吧。广州人爱吃烧腊可以说已经爱到一个难以自拔的地步，跟茶楼一样，烧腊店在广州可以说是遍地开花。那么烧腊该吃哪一家呢？可以来到长寿路这一家，叫做陈仔烧腊店。这家店呢被很多当地人啊誉为是最好吃的烧鹅蘸料店，也是很多人从小到大的老味道了。香嫩又多汁的烧鹅，好吃的让人停不下来。哎，你还在等什么呢？其实长寿路的小吃还真的挺多的，最后还想来说一家，就是在文兴大街的一家小巷子里面的一家甜品铺子，叫做西关手磨芝麻糊。 藏在一间直接巷闻却没有店铺的糖水铺，这家店的招牌就是芝麻糊和杏仁糊，都是纯手工炒制并研磨而成的，远近飘香，很多人闻着香味就来了。这么低调的糖水铺子，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位置呢是在长寿东路文兴大街49号，临近长寿典当行。跟长寿路美食街有点像的呢，就是文明路。文明路呢，也是一条紧邻商圈，但是又很低调正宗的美食街。在文明路啊，你不仅能够找到童年回忆里面的骑楼建筑，还能够吃到很多当年的老字号美食，甚至还有很多的新派美食。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文明路是广州老城区远近闻名的一条糖水一条街。在长不过百米的街道上，树立着十几间各具特色的糖水铺和糖水店，喜欢吃甜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一说到广式的甜品啊，就好像又能再来聊一期了，因为广式甜品也被称为中式甜品嘛。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一份香浓温润的糖水是对这一天辛勤工作用功读书最好的犒劳。同时呢，跟早茶一样，糖水甜品也是广州人最爱的。舌尖上的中国好像专门讲了两集这个广州的糖水。那么广州究竟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老字号的糖水铺吗？有哪些必点的糖水呢？那么就要锁定我们下一期的天游天下啦。好啦，今天我们来到广州讲一讲广州的美食街，下一期呢我们将来讲一讲广州的甜品。一定要继续锁定天游天下，每天11点到12点。哎，明天11点再见吧，拜拜。 透光公交的追赶城市。 似的中国，请细细听一听这一首粤语的歌。消失的街口，曾经的永久，眼看你有手，我必须要放手，终于不敬路，消空你夕有可爱的情怀，留下不需要走。消失的广州，留低的永久，再见了苦坎城中村的战斗。消失的声音，重复的也没有加快的低，这一秒闭着眼拥有。